在太阳节之际，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回忆录与世界同行讨论会在德国举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集成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我国永恒的主席讨论会在毕宁举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讨论会在奥地利举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高度赞扬金日成同志的高贵生平，说他为人民的幸福、祖国统一和世界自主化事业献出了一切。